第24集，罗明瑶一脸笑的配合他站了起来，走了几步，竟然还能走出一条直线。 哇，可以啊，小明。 黄博怀和朱珍珍都给他鼓掌。朱珍珍怕男朋友没懂他们的梗，体贴的给男朋友解释小脑体征是什么东西。黄博怀是脑子都有点晕了，摇头去上厕所，顺便买水。C 市的 C 大附属医院急诊科。赵斌和往常一样上班接诊，今晚暂时还没有重病人。点了下一个，叫号以后进来一个穿西装的青年人，捂着肚子，额头上是腾出来的冷汗，西装和衬衫都被他蜷着上身的姿势压皱了。不过在医院也没人注意这么多体面的事情。赵斌调整好已经很麻木的表情，眼里带着一如既往的温文笑意，让人感到礼貌和安抚。 怎么不好？ 肚子疼。 男子难受的从嘴里蹦出几个字，忍了忍才流畅的说， 今天晚上陪客户喝酒来着，出来以后就一直疼。我以前也有这毛病，陪喝酒肚子就疼，医院诊断了慢性胃炎，胃黏膜糜烂，开刀奥美拉唑吃。以前肚子疼吃点就好了，今天在家也吃了奥美拉唑，就是不管用啊，还是一直疼，然后我还反胃想吐，我就到厕所去吐，吐出来了有血。 赵斌心里面大概知道是什么问题了，继续问他， 今天吐血吐了多少？是鲜红的血跟着吐的东西一起吗？还是血凝块？ 鲜血，是鲜血跟着一起出来，我吐了那么一大滩，里面一半都是血。 男子比划了一下，示意呕吐物的量。 近期有没有出现反复肚子疼？ 赵斌对出血量有了个评估，又继续问， 有没有大便颜色深，解黑色大便？上次胃镜是什么时候做的？ 没有黑便。 男子又弯下了腰， 上次就是大便变黑去做的胃镜，后面我都很注意了，这一阵确实没有黑便，我才敢陪客户喝这么多。哎呀，上一次做胃镜那都是一年前了，今天我没带着，我太着急了，看到血了我吓得差点打120。 赵斌给他电脑上安排流观输液，给他解释了一下病情。 你现在考虑还是酒精造成的急性胃黏膜损伤，上消化道出血。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你有没有溃疡，如果是溃疡继发的消化道出血，就怕后续出血消化道穿孔。现在我留你在急诊留观输液，也是担心这个问题。今天在急诊科里，我们先用静脉用上易酸的药，你今晚到明天早上一点东西也不要吃，观察，如果明天没有继续出现腹痛呕泻，我们才可以开始从流质饮食一点点往上恢复饮食。我给你开好胃镜检查的单子，预约好胃镜的时间，你肯定是要复查做胃镜的。 男子点头同意赵斌的安排。赵斌又问他， 你一个人吗？没有家属陪你？现在输液最好是有人照顾你。 男子愣了愣才摇头回答， 没有家属。 他神色黯淡， 我呢就一个人来这儿打工，家里人都在乡下。 他只短短地说了一句，他收起剩下的所有情绪，忍着痛起身去外面的护士站办理留观相应的手续。所有的病人也许都有故事，但他们在急诊科只是普通的过客。黄博怀买了四瓶水回来，往他们刚才喝酒的海滩上走时，海滩上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，外地的游客也回家休息准备第二天行程了。本地人说着他们听不懂的粤语招呼着出租车。黄博怀一边走一边想回去就招呼大家回宾馆休息了，走进他们先前喝酒的地方，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喊， 赵老师，我还是喜欢你啊，我就是喜欢你啊。 罗明瑶对着月下的海面大声吼着， 你说的不对，你说时间长了我就会明白，但是过了这么久我还是不明白，喜欢你到底有什么不对的？ 他的声音跟着海浪起伏，被海浪吞没，在夜色中四散，似乎没有人听得见，又深深地震撼着旁人的心。 黄伯怀被这一通吼震得醉意全醒了，手里的四瓶矿泉水全部掉在了地上。朱珍珍和男朋友唐毅本来在卿卿我我的，也完全僵在了当场。黄伯怀都管不了掉下的矿泉水了，飞奔过去向着罗明瑶吼： 你说什么？罗明瑶，你说什么？你他妈喜欢谁？赵老师？哪个赵老师？那个急诊科的赵斌？哪个赵老师？ 朱珍珍看黄伯怀情绪激动，赶紧给男朋友使眼色。朱珍珍去拉罗明瑶，唐毅去拉黄伯怀。 喝醉了酒，谁知道他说什么呢？小明，早点回去休息了，明天再给我们讲你的罗曼史啊。 他去赵斌老师家过夜，你说你帮他收数去？ 黄伯怀一脸不敢置信。 你喜欢男人？我跟一个同性恋住一个屋子五年，我他妈恶心死了！ 你说什么屁话？ 朱珍珍吼了过去。 你恶心谁？ 我恶心他！ 黄伯怀毫无理智地发泄着。 谁知道我们在宿舍里脱了衣服的时候，他在想什么？ 你回去看看你的德行，再说别人想什么。 朱珍珍气得不行。 你整天指使小明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，小明没恶心你狗腿子没有少爷心。你背后说他现成来的见识少的时候，你恶心你自己吗？你见识多，一个正常的性取向你就恶心开了。你是学医的吗？你大学五年就学了一身傻逼气，什么也没学到。 朱珍珍气场全开，吓得只见过她小鸟依人模样的男朋友唐毅脸色发白，左看看右看看。 行了行了，小点声吧，这事儿大家伙好好商量，同学一场嘛，眼瞅着要毕业了，值不值得为这事儿吵一架呀？不是我说，黄哥，同性恋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吗？你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？说的话还这么伤人。 黄伯怀被他们一番骂一番劝，堵得脾气直往上冲，大吼回去： 谁觉得他正常，谁和他去吧。 说完一甩手，自己往海滩另一边去了。朱珍珍让唐毅不要管他，他过去安慰罗明瑶。唐毅感觉左右都是尴尬，过去捡黄伯怀刚才掉的矿泉水，回来拧开两瓶递给朱珍珍和罗明瑶。 小明，你别听他的。 朱珍珍还没开口说下一句，就被罗明瑶眼中灿然欲坠的眼泪震惊了。他赶紧拿卫生纸出来给他擦眼泪。 小明，你别着急，赵老师，赵老师。 他没办法安慰他赵斌会回来，何况他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的后果并不好，他只能叹口气说： 小明，赵老师毕竟也是为了你好。 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了，他坐在他身边静静陪着他，让他喝口水。黄伯怀回来的时候，就看见罗明瑶难过的缩成一团，朱珍珍拍着他的背似在劝慰。黄伯怀坐到罗明瑶旁边，沉着声别扭地说： 小明，对不起，我喝多了酒说错话了。不是说错了，刚才直接脑子都是错的。 罗明瑶有点发懵地抬头看他，哭过了喊过了，他好像心情放松了一些，但完全没想起刚才黄伯怀说了啥。黄伯怀被他看得心里更是愧疚，红着脸说： 我头一次低声下气跟人道歉，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可没面子了。 朱珍珍气得拿手拧他胳膊：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 黄伯怀涨红脸没说话，过了一会儿才又跟罗明瑶说： 小明，别难过了，天下好男人多的是，以后我们帮你再找。 罗明瑶低着头不说话，朱珍珍把他一把带起来，拍拍他的肩： 小明，加油，爱情总会有的。 罗明瑶想了想，慢慢地念了一遍： 爱情总会有的。